在爱情的地图上，我们有遥远的距离，像热带的人们永远不懂下雪的冬。

换回熟悉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。站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做寂静，总是同样的接近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